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五章，豆腐倒吸一口凉气，佢好惊咁讲：吓，就系前两日电视里边讲嘅嗰个俾个盗墓贼打咗个窿嘅地方。哇！我话老天爷啊，嗰、那个地方喺个大马路下边噶喎，你条友仔系咪食咗红子弹，够胆爆天啊？据说嗰个墓嘅位置真系比较奇特嘅，而且有一个地方仲紧紧咁挨住附近嘅建筑添，系好唔方便出土嘅，所以啊直接被回填翻。再加上喺个大马路上边人来人往。边个够胆喺呢度落手啊？所以咧，上头啲人就比较放心。我知道呢一个系个硬蘑菇，好恶啃。但系呢种时候，我亦都冇办法挑三拣四。见到豆腐好似炸毛猫咁，我就讲：，唉，呢单嘢如果真系被拉嘅话，要判重刑嘅。你啊，真系好好考虑下。如果你唔肯答我嘅话，我就一个人去单挑啦，绝对系唔会连累你嘅。豆腐虽然讲而家日子亦都过得好拮据，但系好丑都算安稳啦。如果顺住我呢条路走落去，日头真系好难讲。大家都系识咗咁多年嘅兄弟，如果唔系真系有必要嘅话，我绝对唔会拖埋佢去干呢一摊咁嘅恶水。豆腐的神情慢慢严肃起上来，他又说：唉，家父不离亲兄弟，上阵不离父子兵，虽然呢我们又不是亲兄弟，但是比亲兄弟更亲，是吧？发达的事呢就不能够等你一个人来的，你说怎样说我怎样做，有没有什么计划，我们应该从哪里落手呢？呢阵时天色已晚啦，我哋两个仲未食饭，觉得呢个肚里边饿到咕咕声，于是决定先解决咗温饱问题。而家手头上冇钱，亦都唔敢出去大饮大食，咁啊只能够六两碗面，一人一边食就一边商量住。呢一次嘅回涌河河道下边嘅就系古墓。大致的位置胡老黑就已经帮我们摸好了，只是呢两岸都是车水马龙的人潮汹涌，绝对是不能够做这些事的地方来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就要兜路。那怎样兜法呢？普通人第一次挖蘑菇肯定不知道应该怎么挖的，但是阿爷的那本工作手札就真的有了详细的记录。盗墓就分为南北两派，两派是以长江作为分界线的，长沙、岭南、江陵这些地方呢统称就叫做南派，而热河、行洛、关中的地方属于北派。要想盗墓挖蘑菇，首先要打个窿入去，这个窿我们就叫做盗洞。南派我们先不讲，北派呢就比较有讲究的，譬如盗洞打在哪里啊，是在个墓侧啊、墓身，定在个棺材前边，定在棺材尾，挖的窿是圆窿定是方洞，这些都有讲究的。其中有一种叫做关中式盗洞，就啱啱好而家用的。那什么叫做关中式盗洞呢？这种盗洞一般呢就不是打在这个墓室附近，这样样是容易暴露目标嘛。而是揀在一些隐蔽无人的地方，甚至乎有些可能还要隔几里远。首先呢就是要算测好这个墓室的深度，然后打一个一样咁深的竖井打直落，等到落到同个墓一样咁深，跟住就打横打一个盗洞过去，就是这样迂回就可以入到墓里面。这样的盗洞是同真正的主墓往往可能真是隔几百米甚至几千米。这些这样的方法呢都记载在这个手札入面，应该怎打，有些什么讲究，用什么工具，上边都写得清清楚楚。 有咗呢啲嘢，我哋安全就多一份保障啦。 只不过呢，係话如果按照呢一种咁嘅关中式盗洞嚟打呢，就比较嘥时间。我将其中嘅道理同阿豆腐讲完，我又讲工欲善其事，就必先利其器啊。我就先写一份单俾你，按照上边有啲工具，听日呢我哋就兵分两路，你就去买工具，我就去搵下落洞嘅位置，确保就万无一失。豆腐一听显到好兴奋，呢条僆仔平时虽然呢个胆细细，但係有一铺唯恐天下不乱嘅人嘅。讲白啲呢，就係呢条僆仔讲嘢做事小快润，好容易俾人哋老点。所以佢而家啲身家俾人哋分到一干二净，佢呢有乜嘢諗法全部都写晒喺块面嗰度。你睇下佢而家已经喺度幻想緊自己搵到钱之后应该点使喎。 首先呢，嗰啲咁嘅鸡煲翅呢就先要食一餐，跟住嗰啲咁嘅咩海蟹啊、海胆啊、沙虫啊、龙虾、石斑、青鲍啊咁样，全部呢都攞晒嚟，点啲蒜泥豉油白醋，哇，究竟係煎好啊定係炒好呢？唔好理啊，全部都嚟一台咁啊。 俗话讲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喺呢边临近大海，食海鲜咁啊，梗系一绝啦！佢啊越讲我越肚饿，忍唔住我打断佢讲：，喂，好啦好啦，你唔好再讲啦，食面啦！你再咁讲落去，我真系为食死噶啦！听日啊，有人一打开道门问：，诶，点解呢度死咗条友嘅？你点讲啊？ 你唔通话佢啊为食一齐流口水流死咗咁咯？喂，我顶喂，你啲咁嘅衰鬼面咁淡嘅冇盐啊？ 盐？豆腐一听到我喺度话佢啲面，佢就即刻讲啦：， 吓，你唔知道最近啲盐都喺度涨晒噶。 我哋就系咁喺度食完呢两碗热辣辣嘅淡面，咁啊随意倾咗一阵间偈，系为咗听日嘅工作做准备，就要早早休息，倒头就瞓啦。豆腐租嘅咧系一厅一房，佢嘅客厅就改成咗培训嘅画室，睡房啊只有一间。我哋两个只能够孖铺瞓，房里面呢有空调，但系呢一啲咁嘅三手空调开咗等于冇开一样，唔冻唔单止，仲嘈到不得了，又唔悭电。由于而家天气炎热，我哋两个逼埋一齐，半夜我真系被热醒咗，实在顶唔顺啊！准备起身去窗外边啊吹下风，结果我擘大眼一睇，忽然之间就觉得有啲唔妥啦。我觉得呢个房间里面好似系有咗啲唔同喎，但系我眼光一扫，个衣柜啊仲喺嗰度啊，电脑又系喺度。再一望，豆腐条友用一个小兵嘅姿势，系咁压咗三分之二嘅床位，一切都好似冇变化。但系呢一种咁嘅奇怪嘅感觉从边度嚟呢？唔通系我心理有问题，又多心咗？我的目光一转，突然之间我明白过来了，那只速猫不见了。我明明将它捆住摆在床尾的书台上边，为什么现在这件东西不见了呢？难道有人动了它？我立刻将豆腐搞起，跟我说：喂喂，台上边那只猫呢？豆腐就迷懵懵，可能它还跟周公在前面跟。佢啊，捽住对眼，迷迷糊糊咁讲： 哎呀，你真系烦唔烦噶？我喺梦入边啊，同阿刘小雪喺度鸳鸯戏水噶嘛？你咁样将我搞醒，你咪真系太阴功啊！我小仔仔又会喊噶。 我一听啊，真系俾佢激嬲，我话讲：喂，你再唔讲，我等你小弟弟以后连喊嘅机会都冇啊！我喺佢嘅腰嗰度做咗一个切咁嘅姿势，豆腐啊打咗个冷震。睇嚟今次佢系醒晒啦，佢又讲： 吓，猫，你讲嘅系咪嗰只红眼嗰个切猫啊？我啊将佢摆咗洗手间啊，书台啊得正正正嘅位置，摆喺度啊压住晒啊嘛。 速猫呢个来历咧，我冇同阿豆腐讲，我啊太了解呢条友仔啊，根本上佢就一只软脚蟹嚟嘅。你咪睇佢好似好吹得，吹牛都要吹出花咁， 但系个胆好似老鼠咁啊，睇见只曱甴都能够弹起嘅，我真系嫌佢丢架啦。就佢啲咁嘅胆，如果我话俾佢听喺个河里边系闹鬼嘅话，佢就唔吓到濑尿。我一时之间唔知道讲啲咩好，心里边就有咗一种好唔安乐嘅感觉。我问：喂，唔好讲啦，你有冇掂上边嘅嗰条绳先？豆腐可能睇到我面色唔多好，眼神啊闪烁咗一下，佢又讲：啊，嗰条绳啊，我解咗落嚟浪物啊，唔知得唔得咧吓？我一听即时头皮一炸。我真系丙佢又唔系，唔丙佢又唔系。我即刻打开眼灯，一路行去洗手间，推门一睇，除咗牙刷、杯、毛巾，里边仲有乜嘢畜猫啊？豆腐仲说一声，神色都变埋，佢又讲：啊，我就系摆喺呢个位嘅啫。阿弊，头先有贼。跟住讲完，佢又立起晒嗰啲咩牙刷杯啊，将所有嘅灯啊全部着晒，冷机警咁搜索咗一次。唉，我啊揞咗一支烟，心里边就打咗个突。捉猫系水里边嘅神兽，传说系遇水啊即遁。咁啊呢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唔怪得讲传说啊真系真嘅咧，佢啊真系借水遁咗啦。啊，咁佢会去边度呢？系唔系翻咗去河里边呢？胡老黑系一个挖蘑菇嘅专业户，对呢一样嘢啦咁鬼忌讳，仲要甚至呃我去捉猫添。而家呢一只捉猫逃翻去水里边，对我哋接下嚟嘅行动真系好不利。唉，嗰样嘢真系能够俾人哋带嚟衰运，冇咗红绳嘅束缚。话唔埋我接下嚟真係要当黑啦。豆腐成面都唔明白喎，仲喺度左搵右搵，以为嚟咗小偷。我食完咗两支烟，我讲：唉，唔好搵啦，佢返屋企啦。豆腐而家佢回过味过嚟，一面呆呆戆戆咁讲：你喺度玩我啊？嗰隻猫自己会走嘅咩？唉，我亦都係一时大意，冇对豆腐讲出水里面嘅情形。依阵时我都瞒住，就将水里边捉猫嘅事情呢，就同阿豆腐讲咗一次。跟住我就讲呢样嘢，八成八都系借水遁翻河里边啦。接落嚟我哋真系要小心啊！可能佢真系唔会咁容易善罢甘休嘅。